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好啦，最后一节啦，咁最后一节我哋又讲咩咧？ 呢一節咧，其實就係講翻我是歌手呢個節目嘅。咁因為其實咧， 又講我是歌手。 係啦，咁因為其實早 我都唔知原來我是歌手同我有關。 因為其實對上一集嘅我是歌手咧，咁陳潔儀就唱咗一首歌叫《左右手》啦。咁但係主持阿孫楠咧，佢係去介紹呢首歌嘅時候咧，咁就引起咗啲爭議嘅。咁其實咧，佢就係喺介紹呢首歌嘅時候，佢就講到就係話呢首歌推出嚟嘅時候就並不太火。咁係之後咧。是有一啲嘅纪念翻唱咧，先至系令到呢一首歌嘅韵味出咗嚟嘅。咁或者可以有条片睇下。 下面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陪你倒数》专辑里。推出时啊，这首歌并不太火。后来因为不同歌手的纪念翻唱，才让它显出了经典歌曲的魅力。歌名叫做《左右手》，今天。久违歌手舞台的他将用怎样的令人心动的方式演绎这首经典歌曲呢？掌声有请。 金星唱歌特别抢手。 咁系边个唱咗？我想问。 呢首歌陈洁仪唱嘅， 即系陈，即系佢而家佢系即系孙楠系主持嚟， 系啦，佢系主持，佢介绍呢首歌， 佢介绍噶，佢就介绍啊陈洁仪嚟紧，即系佢参赛， 系啦系啦， 咁啊跟住然之后就出嚟唱左右手嗰啲咁样， 系 咪啊？ 系啦， 跟住就讲咗呢句咁嘅说话啫，其实 系啦，咁其实呢一句说话就引起咗好多网民嘅一啲嘅反感啦，咁因为其实大家都觉得呢一首歌其实系一首非常之流行嘅歌曲啦，喺当时嘅时候，咁因为你睇翻香港嘅播放率啊，又或者其他的奖项呢，当时这一首歌 是四台的冠军歌，甚至乎是讲紧叱咤的至尊歌曲来的。咁其实当时这一首歌在香港 的知名度或者流行的程度都是非常之高。咁而佢 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个是几时的我是歌手来 的？这个是 上个礼拜 对上一集的。 陈洁仪仲在这里的。 仲在这里的，仲要被人叫女神添嘛。 又再参加过。 为什么陈洁仪仲在这里的跳扣你。这个是第几轮来的？上次陳潔儀封了之後是第幾輪？這個 是特圍賽啊，叫做回來再特圍出去那些咯。 哦，即是翻兜， 可以這樣說的，可以這樣說的。 系咯，咁其實佢喺俾人批評完之後咧，咁其實孫楠佢喺微博度都有回應嘅。咁佢咧就喺微博上面咧，佢就用翻好多張國榮嘅歌嘅歌詞去回應翻嘅。咁佢一句説話就話本想選擇沉默是金，但是風繼續吹，不要只看事情的側面，惹大家無心睡眠。當風再起時，讓我們共同度過，紀念張國榮先生咁樣嘅。係啦，咁其實喺呢首。 张国荣咁样 系啦，咁佢就用咗好多歌咧，就 用翻佢啲歌名， 就回应翻即系 Google 都揾到啦。 系啊，就回应翻其实大家对佢嘅一啲嘅批评，其实佢自己本身咧都系好尊重张国荣先生嘅，系咯。 咁但系我觉得咧，其实你话佢嗰个，当然啦，其实佢嗰个喺嗰个节目嗰度咧话。直情係資料有誤啦，即係你話風繼續吹，唔係即係左右手啊，左右手一開波嘅時候 唔 係唱唔紅呢個梗係錯啦。 唔係，我覺得係寫稿嘅問題。 係寫稿，我諗佢真係未必知啊。寫稿嗰條友，因為佢睇住你見到頭先嗰個係對住張卡嚟讀嘅。 係。 即係佢有冇對卡，多數都係稿嘅啦。我估呢啲嘢，但係最鳩乞人憎就係你咁你衰咗，即係我依個我經常啦，即係譬如你做得唔好或者講錯嘢，咁你梗係嗱嗱聲講對唔撚住啦，係咪先？焗撚曬 你 咁樣樣，唔係你首先要表現依個嘅，你認咗錯先嘛。咁你老實講，你 係啊，佢同你一樣，佢唔知自己錯嘅。 我知道自己錯啊！我嗱聲即刻， 佢唔知嘛， 佢就話佢唔知錯啊！ 唔係後屘，但係最黑人憎就係佢將嗰個回應懶係屬張國榮咁樣咩撚嘢，本想選擇沉默是金，但風繼續，呢啲就懶醒目啊嘛，大佬！你呢啲懶醒目咁樣令到人更加覺得你黑人憎咁，即係我覺得你本身可能喺個節目講錯咗啲資料，或者或者有啲引用錯咗啦，話咩佢唔夠當時唔係咁。 咁紅嘅啫。咁係之後啊，張國榮就離去咗，就啲好多人翻唱，你先翻唱到出到個韻味嚟咁樣。咁啊，喂，咁哥哥啲 fans 梗係聽落去不是味兒啊，大佬。你在於哥哥嘅 fans 就梗係覺得喂。邊個翻唱都好，都唔可能係張國榮嗰個味噶嘛？你而家就話，即係如果以阿孫楠嗰個喺節目嗰個講法，就係話首歌咧就好歌嚟嘅，不過哥哥咧就唱唔到韻味，就要其他人翻唱先唱得出嗰首歌本身嘅韻味， 先係變成一個經典嘅歌。 咁你梗係 咁你又 梗係火啦，係咪先？ 咁你又過分，佢邊有咁嘅意思啫？ 咁啊，你繼續，唔好意思。 唔係，我覺得其實大家 咁，你邊句説話聽得出佢有咁嘅意思？ 唔係，我聽佢頭先嗰個講法就係話，當時唔係咁紅啊嘛，首歌 一出 跟住 係 經過啲好多紀念翻唱，依首歌嘅韻味出嚟。 先會變成經典，先會變成經典歌曲，唔係呢首歌嘅經典，先會俾人哋先會發嚟經典歌曲咁樣。 嚇，咁樣。 唔係，但係我覺得關鍵唔係話，即係當然佢資料有錯呢個。 你都係老屈嘅，你我覺得。你同孫楠係同一 類， 都係契弟， 同一類人嚟嘅。 唔係，但係我覺得其實關鍵係咩嘢？關鍵 甚至乎衰少少。 係啦， 係。 真係。 係啊，孫楠係咩人嚟嘅？ 孫楠歌王啊嘛，大陸嘅叫做。 係咩？ 係啊，佢唱歌佢自己都話，但係 即係紅嘅。 紅嘅都叫紅嘅， 你繼續 啦。唔係，但係我覺得關鍵唔係話佢知你有錯啊呢啲咁簡單，而係喂你一個咁樣嘅，即係你一個大陸所謂嘅大陸歌王、大陸歌手，你去評價，你去即係你有咩資格去評價張國榮嘅？ 係 即係唔係話因為係咪張國榮 fans 又或者係？呢一個講法，而係你當然係可以，你任何人當然可以評價，但係我即係戴翻頭盔先。但係你呢一個評價，第一係你有錯啦，第二嘅就係你呢個係歌唱嘅比賽咧，叫做你一個歌唱比賽裡面，你去批評一啲即係喺其他譬如喺香港人嘅眼中，呢個係張國榮係香港人嘅哥哥嚟啊嘛，大佬。咁大家嘅反應其實點解會咁大反應？就係因為會問你有咩資格啫嘛。 嗯， 即係我覺得嘅就係話喂。大家唔係即係譬如咁講，未必有啲係張國榮嘅 fans， 又或者未必有啲人係會覺得左右手係經典金曲嘅，即係有啲人會咁樣諗嘅。但係大家都有咁嘅反應，係源於因為你係孫楠一個大陸嘅所謂嘅歌王，你走嚟評價香港我哋識嘅一個張國榮嘅哥哥。即係你咁講嘅時候嘅話，對於我嚟講嘅就係、是、講到底，都係咪一個問題嘅就係、是。我哋嘅譬如熟悉嘅張國榮，對我哋嚟講係點講咧？我會認為佢係香港樂壇嘅不能撼動嘅指標之一。 係， 即係張國榮對我嘅印象嚟講，就係我哋細個，譬如我細個三四歲嘅時候、就係 Monica 嘅年代咁。我好記得嘅就係話，即係譬如我哋屋企啊，成或者我阿媽啲咧，就講起一講起，譬如哥哥嘅歌，就係、是、我哋細個三四歲嘅時候最紅嘅時期，而係大家會係有一種會覺得嘅就係呢個係屬於香港人共同嘅一個嘅哥哥。咁但係你作為一個嘅大陸歌手，你批評嘅，即係你要講呢個嘅説話的時候，當然你知道有錯啲嘅第一，但係第二更加嘅就係話，其實問你有冇咩嘅資格係講緊，你根本就唔知道咩叫流行歌曲，咩叫流行。咁我會認為嘅就係話，點解大家反應咁大就係、是、因為哥哥喺我哋心目中佢係香港流行樂壇嘅指標，即係佢唔單止係哥哥咁簡單，而係佢係代表緊香港流行樂壇嘅一個嘅巨星奠基人物。咁我都係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嘅反應係會令到大家係牽動大家咁大嘅神經。喂，係因為你孫楠係咩人啫？係咁問啫嘛。 嗯， 係咯。咁所以你話你話，所以佢後來有人咩嘛？後來佢出嗰個微博 status 去嘗試兜啦。咁但係我覺得， 咪但係人哋要去道歉啊，其實。即係你，喂，我覺得你即係你話我契弟都好啦。我覺得你，如果你作為呢啲咁嘅公眾人物，你覺得你自己啱又好，唔啱又好，咁如果你有咁大反響嘅話，咁你殺個冧又有幾何呢？又幾嚴重呢？點解係即係要做一個啲咁樣嘅姿態出嚟，咁樣講一大扎嘢，根本就冇任何即係。 講句道歉，咁樣即係如果我有人覺得唔舒服，咁樣我去道歉，咁其實好中性咧，依種道歉都，咁依種道歉都唔願意做，咁你就見到依啲咁嘅人都真係都幾傲慢下得，係咪先？依啲咁傲慢嘅人，咁係俾人鬧咧係抵死嘅。 这个是你的评论我即係喺我自己嗰個嘅大陸嘅生活嘅經歷裏面咧，好多時候係會將一啲譬如廣東嘅歌啊，或者覺得你哋，譬如佢最興嗰樣嘢就係話你哋係叽哩咕噜唔知講乜嘢咯。 即係阿日朗，你知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呢首歌？ 其實我冇聽過，其實我都係聽陳 冠希翻唱。 我冇聽過呢首歌，其實。 好搞笑。 咁你係因為呢件事先聽呢首歌，定係點樣？定係你到而家都冇聽過呢首歌？ 唔係，其實我係呢一件事之後，我咪聽翻陳建佢唱嗰個版本咯。 哦，你冇聽過張國榮唱嗰個版本？ 我冇聽過。 哇！真係見，真係係唔係？你繼續啦。我睇過 你話真係見啊！即係你話阿日朗佢哋呢一代冇聽過。 唔係因為日朗係有聽歌噶嘛？ 係 佢仲係成日聽歌㗎。 日朗係有聽，日朗係有聽電台嗰啲咁樣噶嘛？係咪啊？你會有你會聽電台？ 我會聽，會聽 嘅。你係會 香港樂壇。留意 你會留意流行嘢嗰啲人嚟噶嘛？但你係會冇聽過，即係唔係？我想睇下個代溝，我睇下想睇下個代溝有幾大啫。你繼續啊！ 你講日朗， 唔係啊，你哋啊， 唔係我自己，因為喂左右手其實冇可能點講咧？喺你嗰個年代真係冇聽過，但係喺我自己，因為點解？因為呢首歌其實我會認為個重要性嘅係唔單止係講緊佢係流行咁簡單，而係喺流行曲裏面，其實呢首歌係。我唔知講得啱唔啱啦。係哥哥叫做喺個歌曲表演上面，佢係第一次將佢嗰個同性身份喺個歌裏面咁樣表達出嚟。即係我唔知呢個啱唔啱啊？我戴翻頭盔先。但係呢一首歌當時咁震撼嘅就係話，因為佢係一首將自己嗰個嘅個人嘅心路嘅歷程，佢自己嗰個嘅即係嘅性別嘅一個嘅取向等等，其實有啲人會係講嘅就係呢首歌係將佢自己嘅灌注咗入去個生命。咁我會認為嘅就係話，呢一首歌其實重要嘅唔係講緊話咩嘛，唔係講緊話因為哥哥個人咁簡單，而係即係我頭先都係講翻，我重複過一次，就係、是、喂哥哥呢個人係奠基咗香港流行曲何為流行嗰個嘅意味嘅，即係由 Monica 開始，我會認為嘅就係話佢係影響緊後來嘅，甚至可能你話譬如四大天王嗰一扎人都係冇超出佢嗰個嘅嘅 style 嗰個嘅別嘅演繹，即係我會咁講。但係當然係冇，即係對我嚟，因為我唔知講得啱唔啱，因為我自己唔係話研究呢一類型嘅嘢。但係你話喺呢一單嘢上面嘅。呢單上面嘅咁，點解我話頭先話係譬如孫楠，我同意啊 ，Tom 講係傲慢咧，或者諸如此類咧。因為喺我自己嘅經歷裏面咧，去到北方啊，跟住之後後屘跟住講翻香港嗰啲嘅廣東歌咧，好多時候其實佢哋會覺得我哋係啲鳥語嘅歌曲咯。 嗯， 哦，即係唔入流， 唔入流咯，唔係佢哋嗰個嘅主調咯。當然係唔係鳩叫啦 ，OK， 冇鳩叫啊，冇一啲嘅係可能係好澎湃嘅嗰啲嘅演繹啊，就唔係一啲嘅經典歌曲或者好聽嘅歌曲咯。咁但係呢一個係，所以我會覺得嘅係喺個品味上面，喺個品味上面嘅問題嚟嘅。大家點解會係鬧差阿孫楠啫？就係、是、覺得你喺個品味喺個品味上面，其實你根本就冇資格批評。 嗯， 咁樣。 好，咁就今日連投票都冇做係嘛？ 冇啊， 冇啊，你壓力太大啦嘛，所以投票 都唔知做乜 Q 咁樣。OK， 好，咁我哋因為要早少少結束，我要抽少少時間去做我今日做個節目檢討先得咁樣。咁樣即係因為我好少，其實我好少，我 我要 confess 我好少聽你們做節目咁我今天好認真聽你們做一次咁我們抽少少時間做 但你坐喺個節目度聽我們做節目 唔係因為我唔坐喺度我其實我唔會聽我冇做嘅節目咁所以我覺得百忙之中抽空嚟我聽你做一次節目咁所以呢我就今天要早少少抽啲時間做一啲我哋 播新聞 做一啲 review 工作先咁就 有個高鐵嘅 segment 嘅 有幾長嘅 segment 六分鐘 有六分鐘啊咁樣咁我哋就不如播埋個 segment 咁樣跟住然之後就今日就節目就暫時到此為止啦 ，OK， 好，咁我哋就下個禮拜再見， 好，拜拜， 今晚再見，好，拜拜。 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大家好，今日會探討因為興建高鐵而引發起嘅政治同埋社會問題。2010年1月，立法會財委會通過撥款，興建一條全長26公里嘅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当时港铁预计铁路会在2015年落成但是港铁在上年4月表示无法如期通车港铁声称由于一场黑雨浸坏一部大型钻挖机而在西九龙中站地底亦发现比预期坚硬的花岗岩深圳河一带有发现溶洞增加了施工的难度因此港铁将预期通车的时间延至2017年而工程的预算亦都由650亿增加至715亿另一条铁路将会成为全球最贵的高铁路段而在2015年3月16日港铁业绩记者会上面行政总裁梁国权承认现时高铁工程仍然落后于2017年的完成目标造价都会再上升那即意味着高铁开通无期超支亦都成为无底深潭高铁不单只有延误超支的问题在安全问题上面亦存有隐忧港铁早前向大陆所订购的九组 CRH380 高铁列车并不符合香港一直所采用的欧盟标准根据欧盟 EN15227 的防撞标准列车要能够抵受到相对时速36公里的碰撞但是港铁在招标的时候就只是要求列车能够抵御时速10公里的撞击机电署表示由于港铁在招标的时候全球只是得一款德国产列车符合欧盟标准但它的最高时速就不能够达到中国高铁的350公里的要求因此没有选用这一款列车而港铁就说现时所购入的列车亦都符合国际标准而且为了和大陆的高铁系统接轨所以决定采用大陆常用的型号不过将会和港铁共同营运广深港线的广州铁路局就反而买到符合欧盟防撞标准的列车港铁在事件上面被质疑因为贪便宜降低安全标准高铁作为一条跨境列车过境问题亦都成为讨论的焦点当初政府坚持兴建高铁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可以实施一地两检缩减往返大陆和香港的时间政府打算在西九龙总站实施一地两检设立大陆口岸区在本港境内同时进行大陆和本地的安检和通关程序但这样做就等于将香港和大陆之间的边界大幅推移到九龙西而大陆执法人员在本港执法亦都牵涉到宪法的问题现时基本法明文禁止大陆官员在香港执法第十八条列明除了基本法附件三之外大陆的全国性法律不得在香港实施第二条就限制了大陆各部门不得干预香港根据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而第154条就列明本港可以实行出入境管制如果在本港实施一地两检中共政府就等于再次撕毁基本法违背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另外一地两检同时都衍生了其他复杂的法律问题譬如大陆的安检人员在本港执法的时候可不可以以国安法拘留任何出入境人士呢而法庭所颁布的禁制令对大陆的执法人员又有没有法律效力呢由于问题众多所以一地两检不应该在香港实施而高铁亦都因为这样只会成为一条快少少的直通车当年政府为了迁就高铁工程坚持迁拆菜园村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反响政府曾经承诺会协助重建菜园村但政府安排给他们住的临时房屋一住就住了5年村民表示重建新村的时候困难重重譬如村民打算集体复建但手续繁复很多文件迟迟都未批向地政署申请建屋的时候就因为文件不齐全而不起得向水务署申请食水的时候由于村民被视为发展商因此署方只是提供一个室外的水表接驳位要村民自己接驳喉管去使用 进行工程的时候，就因为路权问题备受阻挠，翠园村被政府铲平，但政府从来不为重建翠园村提供协助，反映了政府的凉薄。高铁工程不单止影响了翠园村，也都损毁了牛潭尾村的设施和楼宇结构。有牛潭尾的居民指，高铁工程开始了之后，村内的水井和鱼塘的地下水位大幅下降，墙身地台亦都出现裂痕和倾斜，有村民甚至连屋企道门都闩不到。港铁一共接获了120宗有关牛潭尾村的投诉，但只是承认当中大约20宗的个案和工程有关，而其余的港铁就说地盘300米以外的损坏和挖掘无关，居民要有证据证明损坏和工程有关，港铁才会交由公证行跟进。村民质疑港铁低估工程影响的范围，并且推卸赔偿的责任。当日政府批评反高铁的人士窒碍香港经济发展，前旺房局局长郑月华更加指高铁每迟一日通车，香港每日就会损失500万。但讽刺的是，高铁今日在政府监察不力的情况之下延误最少两年，而且中国大陆高铁意外频生，死伤累累，还因为土质的问题速度大幅下降。凡事种种，证明昔日兴建高铁的理由只不过是一纸谎言。